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各位《癲狗日報》讀者大家好，《癲狗日報》電子版是現在香港新媒體之中唯一夠膽對抗共產黨、反對共產黨、批判香港特區政府的這個新媒體，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你的支持很簡單，分享我們的文章，廣報周知，另外就是每個月給2塊水，每逢月底就記得利用 PayPal 或者銀行入數，甚至上來我們的辦公室繳交《癲狗日報》的訂閱費，每月2塊水，記得磅水。 天地有正氣，你兩個仆街衰到痹。 獨立思考，思考獨立，一個時機，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氣。主持姚冠东、阿云。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翻返嚟第二节嘅天地有正气啊！咁啊，头先上一节就讲起彩街嘅问题啦， 系 啦，就提出咗有几个问题嗱。咁啊，我哋啊即系谂解决方案嘅， 系 咁啊，其实俾啲大妈进占，即系占领咗条街之后，就将所有嘢咧摧毁，将所有嘅美好嘅事物，唔好话美好啦，甚至将所有事物摧毁，其实咪即系好似蝗虫咁咯，即系将啲嘢吓食完食， 所到之处 系啦， 寸草不生， 寸草不生系嘛，摧毁晒。咁其实成件事就真系好似中國大陸對於即係香港咁樣啦嚇，咁所以你話係有好多人話殺街好啊嗱，而提出嚟嘅竟然咧最吊詭嘅地方提出嚟竟然係經民聯同埋呢個民建聯喺呢個油尖旺區議會係發起係呢兩邊嘅，而反而咧持另外一啲意見嘅咧係呢個泛民主派喎嘅區議員喎， 公民黨啊 嗱，公民黨嘅余德寶咧就提出發牌制 係。 我就覺得真係卡到真係冇人。 係卡，我點樣攞個牌？我咪要考試啊，大佬。 即係你提乜撚嘢發牌？即係呢啲係根本係智障嘅提。 智障， 最智障，你點發牌啫？點啊？屌你老尾！點樣邊個去發牌先？首先。 喂，可能要 casting 咁样咯，有 panel 坐喺度啊，你够唔够呢个表演水平咧？ 表演水平，佢哋卖艺，屌你老尾，乜嘢艺都有得卖嘅，屌你老鼠！喂，我点捻样发牌啊，大佬啊！ 喺个 panel 面前表演呢个心口碎大石啊，唔通 系咯？即系又先到先得啊，劲点啊？就算我当你系先到先得嘅，或者系乜嘅，到最后会点啊？呢牌咪就系内部炒卖咯？ 系咯，香港人最中意咩啊？炒啊！ 啲牌边有得话发牌？即系你提出都觉得你弱智啊，系咪？第二样嘢就系话，反而啲建制派。即係嗰啲咁嘅經民聯同埋呢個民建聯，嗱我真係唔明佢點解會提出呢一樣嘢，將佢殺街嘅嚇。我覺得係有內部分赃唔匀，我覺得係有唔同嘅派系分赃唔匀。本地派同埋呢個大媽派，可能大家爭街爭到上去嗰啲民建聯、經民聯嗰啲契弟嗰啲區議員嗰度，接得太多投訴啦，嗰啲地盤嚇、就話啊邊個邊個啊，嗰邊三馬路霸撚曬我啲位啊，啊邊個 咁佢大媽咧就嗰只我嚟先噶啦嘛，即係嗰只馬玩我嚟先啊，你哋佢哋嗱就霸咗我個位咧，等我摸一頭毛啦， 即係可能係咁樣咧。於是誒，屌你老母，你知啲區佬幾撚戇鳩啦？區佬即係區議員啊，幾撚柒噶啦，幾撚戇鳩啊！咁屌你，一拍兩散好啊，又變咗正職啊！屌你老味，係嘛？啲區佬就嚟有選舉啦嘛，2019年有選舉啦嘛， 係啊， 係咪啊？咁嗱，仲有一樣嘢吊鬼，你有發覺經民聯同民建聯咧，佢好揸住好大嘅理由，就係佢做出嚟嘅噪音啊，影響到樓上嘅居民啊，係嘛？呢樣嘢我係最撚氣憤嘅，屌你老母！喂，你老母臭閪！你租楼买楼嘅时候，你都知道，屌你楼下系行人专区噶啦，系嘈噶啦，我屌你老母！ 你有錢你住半山啦，屌你老母，嘈嘈你老母啦！有錢你住遠啲嘛，係咪啊？2000年你已經係嘈噶啦，呢度係咪？你依家係行人專區嚟噶啦，講乜撚嘢保障你嘅權益啫？嗰度係反映咗喺你嘅樓價嗰度噶啦嘛，係嘛？呢個係市場自由調節嚟噶嘛？幾撚時嘈到你啫？你明知你搬嗰個地方樓下有酒吧嘅實嘈噶啦，係咪啊？有乜撚嘢理由屌你老母？我而家以屌你樓下酒吧嘅價錢買豪宅嘅感受啊？冇可能噶嘛，係嘛？如果樓下冇撚咗菜街會點啊？冇撚咗呢啲嘈會點啊？你買嗰個樓個樓價咪爆升咯？咁係咪叫做一般又係先商受受啊？係嘛？又益撚咗你啲咁嘅小咩冚家產業主啊？屌你老母！系咪益捻咗啲地产业主啊？又系，系嘛？成件事咪就咁咯。咁啊，点咧？钱嚟噶，现兜兜嘅。你一冇捻咗西洋菜南街，你觉得个叫价？你卖紧个单位喺西洋菜南街上边嘅，你谂下个单位会即时系咪会即刻升？即时飙升，啱唔啱啊？个楼价即刻升，咁会点啊？然之后边个帮你噶？经民联咯，民建联帮你噶咯。咁下次选区议会嘅时候，你会点做啊？ 记住要点做啊？ 请投。经民联 请投民建联， 因为我帮你整走咗条菜街，我帮你杀咗条菜街。你睇下张太，你睇下你个楼价升咗几多？ 升咗20万啊！ 努力争取， 哎呀，真系唔该晒你、啊， 争取成功， 唔该晒你啊，议员。哎呀，我真系升咗好多， 唔通会屌你老母感谢余德宝咩？屌你老母即刻唔捻投余德宝啦，系、嘛？所以你見到啦，即係呢個成件事背後，其實就係一個活脱脱嘅政治操作。唔好諗民建聯、經民聯會咁撚好死，突然間殺街去殺嗰啲咁樣嘅大媽。唔好諗呢啲嘢，屌你老母，全部係選舉操作。所以網上邊好撚多 KOL 又好，即係邊個派別又好，本土派又好，熱狗又好，咩撚嘢派別都話：哎呀，好撚開心啊！殺撚死啲大媽啊！做得好啊，民建聯做得好啊！屌你老母，為選舉咋？你估真係同你殺大媽咩？係啊，我都見撚到啲大媽，屌你老母，冇地方唱歌，我好撚開心嘅其實。 嗯， 系嘛？但系呢个背后唔系咁啊嘛，系咪？背后就活脱脱嘅政治操作， 嗯， 活脱脱嘅选举工程。 唔系，其实我觉得咧，一定系选举工程嚟噶啦。唉，每一个议员都一定系食选票饭噶啦。不过咧，即系冇咗菜街咧，我自己咧，其实就好唔知点个感觉，你明唔明啊？ 我都 系啊，我好想啲大妈快啲 消失。 消失，但系冇咗呢个叫做与民同乐嘅地方，我系好唔开心嘅。 所以咧，嗱，唔好话我哋呢啲天地有正气，唔散布啲正能量，系嘛？即系，喂，其实我觉得无论区议会好，政府好，系嘛，系一定要研究一啲表演嘅场地，俾一啲表演嘅单位，无论佢系大妈好。系嘛？無論佢係跳老舞、唱歌好，係嘛？都係要有一啲地方劃出嚟，係俾佢哋去做呢件事。 同埋仲要管理得好嘅， 係啦。同埋要有管理， 係啦。 即係正如小販咁啫嘛。屌你老尾，日本先進啦啩？韓國呢啲地方，屌你老尾有秩序啦啩？係嘛？人哋係有小販嘅，點解人哋有嗰啲拉麵車？點解你搞唔到啊？全亞洲咁多個城市。嚇、無論泰國好，其他地方好，全部都係小販，而啲小販乾乾淨淨，係、嘛？就算去到泰國啦，啊，我啱啱泰國翻嚟，人哋啲小販嗰啲推咗呢啲電單車賣嘢食嗰啲，全部都好乾淨噶， 係、 嘛？即係你有冇監管問題？你監管成點嘅啫嘛？你死唔監管嘅，你咩都你咩乜撚嘢都唔做嘅，佛系管理嘅，屌你老母，你就梗撚係出事噶啦，係咩？所以。你哋食環處又好，康文處又好，點撚樣都好，你哋係咪應該俾一啲屌你老味啲場地啊？所以我而家奉勸嗰啲大媽，今次俾人趕住嗰啲又話：，我哋會死啊，我哋會死噶。嗰啲咁嘅大媽咧，嗱，第一有幾樣嘢可以做嘅。我覺得你哋應該聯群結黨啊，就去揾嗰啲民建聯算帳，嚇、就話點解我哋有啲冇得喺度唱歌啊，冇得喺度跳舞？嗱，我話俾你聽會點啊？如果你真係想跳起上嚟嘅。佢就會進駐呢個麥花臣球場噶啦，話俾你聽，去球場跳咯。 你以為冇啊？ 你班柒頭，你班柒頭咪冇撚得踢波咯？ 系嘛？ 有噶， 有噶， 有噶，尤其是屋邨嗰啲七人足球场啊！ 啊，旺角仲有咩公园啊？啊， 麦花臣， 麦花臣啦、 啊，系啊， 吓、啊、走去火车站嗰度跳咯， 啊，火车站嗰度跳啊， 啊，走去太子嗰度跳咯， 系啊， 系嘛？走去花墟嗰个运动场道嗰度跳咯，系嘛？冇、啊、车行噶，夜晚嗰个运动场道，系嘛？即系你系一定要解决呢个问题嗱，我就奉劝啲大妈就联群结党就走去揾民建联算账、嗯。第二就问政府算账去边度咧？真系真系嘅，我见到好多网民都咁写噶啦。去门上开嗰度跳嗱、嗯，去门上开跳老母有咩好呢第一地方够大，第二嗰度你点嘈呢都嘈唔捻到人嘅，冇民居啊嗰个附近，嗯、即系讲紧天马公园嗰度啊。天马公园系绝对冇民居嘅。你是绝对可以在夜晚的草地那里跳老舞的。 第三近什么近立法会嘛。立法会有哪个议员在这里啊 是啊你立法会那些公的民建联啊经民联 啊你的老你的 fan 呢就全部在那里、 啊。 一定不会阻止你跳的。 是啊。 是不是你有那些选票你那些票仓一定不会阻止你跳 的。就算说你几烦都好不会阻止你跳的只是想计想请你们走的。 那就正了。 那就正了。 到时在那里呢日日呢就在那里忙尽心中情、啊、唱邓丽君唱埋晒。 唱叶振棠。 最好呢就唱红歌、啊、向大妈呼吁就啊是啊向大妈呼吁啊唔该是租租屋啊向大妈呼吁用大妈腔啊。 即系各位大妈，我即系等你哋唔大咯，即系你到香港啊，即系跳舞都唔俾你做，话你系自由。 想呢个娱乐都没有啊！ 所以唯一嘅娱乐都冇，你仲系即系跳革命嘅舞都唔得啦。 仲话香港好好嘅， 一啲都唔好啦。 哎呀，一啲 以前我哋喺莲花山公园。在深圳莲花山公园想跳多久就多久 啊！没有人理我们的。 所以现在我告诉你们了、啊，大妈啊，我告诉你，另类啊，哈、啊，另类你们去中环啊，香港最繁荣的地方，啊、这个天马公园啊，这是权力的核心啊，权力的核心，在哪里表演？可能啊。这个林静月娥啊，这个推手啊，都应该看到你们跳，就会啊发现你们的舞蹈是多么的漂亮 啊，跳得多么的好。可能啊，就会拨款啊，叫立法会拨款发扬这个大妈舞的精神，系嘛？跳革唱革命红歌，跳秧歌舞， 然后在习近平面前表演。 系啦，就或者甚或乎系啦，阿靓张咁样，阿靓张咁样话，系礼宾府跳都不错啊。 嗯， 或者系冰头花园佢对面嗰度，动植物公园嗰、那个大广场嗰度大跳特跳，大闹特闹 啊！中意着几少就几少。 嗰度咧卖紧30,000蚊一尺噶，嗰度啲楼比起西洋菜街啲楼嗰一皮嘢一尺咧，就更加爽。 林郑会一人踏上五九， 冇错啦，系咪？就咁就好啦， 咁好啊， 咁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啊菜街嘅事件，咁啊，即系大家即系希望各位网民又好，政府官员又好，食环又好，乜嘢人都或者立法会议员又好，泛民又好，建制又好，系要正视一个香港系冇一个表演场地嘅问题， 嗯、 香港系需要一啲街头艺术嘅问题。其实你唔管佢几好噶，你。嗯文化中心大家幾好啊？ 嗯， 爆到咪爆咯， 係啊， 你中意嗰度嗰度咯， 係啊， 係嘛？你係咪想嗰啲大媽？你咁樣冇咗菜街，啲大媽分分鐘落天星碼頭，落尖沙咀，啊，你啲 busking 就唔使玩啦，嚇，分分鐘啊佔據，即係佔據曬啲市區嗰啲，即係更加多嘅地方， 係 嘛？ 我想講嗰 殺街並唔係問，即係殺街並唔係一個解決方法咯。 我想講嗰兩句，其實咧，大媽喺菜街嘅出現咧，係。逼到好多年青人係佢中意表演嘅，但係冇地方表演。我真係見過，譬如喺葵芳新都會廣場啦，又或者係澳海城個巴士總站啦，夜晚11點有啲僆仔咧中意跳一啲街頭舞嘅，但係佢哋冇地方啊，佢哋唯有喺嗰度夜晚11點冇乜人行嘅時候，先至細細聲開個喇叭喺度自己練舞啊。啲僆仔而家。佢哋唔你佢唔係不務正業嘅喎，佢真係中意嘅喎，佢練完做唔到嗰個動作再練啦，練 做唔到再练啦。但系佢哋冇地方啊，所以真系其实政府谂下，究竟但课大妈好，课青少年好，佢哋系需要有一啲文娱活动噶，即系唔该政府谂下。 即系其实大家都需要嘅呢样嘢。好啦，咁啊，即系除咗行人专区咧，嗱，我哋呢个行人专区事件，点解立法会里边？文化事務負責文化事務嗰條柒頭唔撚出聲嘅咧， 邊個啊？馬逢國咯、啊， 係啦，馬逢國咧就係呢個立法會嘅即係呢個文化及呢個咩 出版嘅 體育文化事界別嘅立法會議員，即係代表直情係呢一屆嘅，即係表演嘅界別嘅呢條柒頭叫馬逢國、啊，點解你又唔出聲咧？ 系点解？ 点解你净系识得喺机场嗰度？人哋发现到你个行李有胶啊，胶捻咗。而点捻解你就 唔识讲吓？ 就欺压啲保安咧。 唉， 啊，你屌柒佢先啦，真系。 唔系，首先咧，马逢国咧，即系我系表演艺术界啊。马逢国， 我哋有界别噶，屌你！ 我哋有界别噶。其实咧，喺我哋嗰行里边咧。已經真係接近九成至九成半、九成七嘅人都不斷講馬逢國不代表我噶啦，講咗幾年噶啦。咁另外嗰零點三成覺得會支持馬逢國係邊啲人呢？ 汪明荃、 高志森， 冇錯啦， 諸如此類嗰啲啦。 高志森嘅嗰個名叫高志森啫，但係嗰個高志森係人嚟嘅 咩？咦，係咩？ 佢唔係人嚟， 我唔知喎。 高志森係人嚟 嘅，我唔知喎。咁係咩嚟噶？ 嗰、那個係一個即係人形柒頭嚟噶嘛，唔係嘅咩？即係個球係柒嚟噶嘛，即係 係賓州嚟噶嘛。我戴定頭盔先。高志森尚算正常嘅時候咧，我做過佢嘅戲噶。戴定頭盔先。 咁咪要揾食啫，揾食嘅辦法啊！ 好，而家冇做啊。不過嗱，馬逢國呢條友咧，我哋個界別有咩事想佢幫我哋反映一下嘅時候咧，佢又潛水啦。好明顯嘅，好大家記得猶新嘅話，兩三年前國立事件，佢已經唔企喺我哋嗰邊嘅啦。OK， 再講到工廈問題嘅時候，佢成日咧都喺度耍我哋嘅，甚至乎西九嘅項目，佢亦都係耍我哋嘅。咁好啦，今次啦，佢帶咗超過呢個容量嘅 gel 相機， 好似定係幾多克？300克好似係嘛？ 200個好似我記得係嘛 ？Anyway， 係 anyway 啦。然后佢就同个保安讲：我系马逢国咁、样。 哇，好大啊！马逢国， 好大嘅官位啊！哇， 好捻高级啊！立法会议员，屌你老母， 好尊贵啊！ 你以为你系边个啊？马逢国，屌你老母，你系刘江华都唔系啊！你明唔明啊？你知唔知你只系一个垃圾会嘅垃圾议员嚟咋？ 仲要系做唔到嘢、反映唔到业界意见嘅垃圾会议员咋？ 哇！你系边捻位啊？你系边捻个啊？马逢国佢最好笑系咩咧？佢话：喂，我识阿边，我识你个民航处处长，即系我识阿处长噶嘛？你唔够高级同我讲啊！你一个行，你自己搭飞机唔捻遵守规则，带多咗，屌你老味支 gel。然之後人哋揸正嚟做，叫你只係叫你抌撚咗個 gel 又好，或者咩人哋又唔係檢控你，係咪？你就咁耍咁撚大嘅官威，屌你老母！你是發自於何物啊？馬逢國， 唔係我覺得咧，其實咧嗰個職員咧係做得好好嘅。大家搭過飛機都知啦，有陣時真係唔覺意啊，帶咗支水，咁職員都會叫你一係飲咗佢，一係抌咗佢噶啦。我覺得職員做得好嘅，我理得你係邊個啊？咁但係你冇理由恃住自己係議員就咁嘅，咁係代表咩啊？佢覺得自己有官威咯，有呢個權威咯，但係唔係咁㗎？ 即係呢啲咪嗱，即係咩咧？呢啲人就係帶頭破壞香港核心價值。呢啲咁嘅馬逢國所謂立法會議員，仲要即係呢啲咁嘅人渣撈屎，就係除咗帶頭。破壞一個價值之外咧，就係將即係佢活脱脱咧，就係做緊大陸嗰套。屌你老尾，係人治並唔係法治。 崇尚權威啊！ 崇尚權威，行使特權，呢一啲係應該予以譴責嘅。即係呢一啲咁嘅行為，係咪係應該用譴責動議？我覺得佢比許智峯搶手機係更撚大、更撚大鑊啊！而家佢搞到嗰個保安咧，一身蟻噶。 系啊，好惨啊！ 人哋保安執行職務有乜撚嘢問題啊？係咪？而家就話嗰個保安，而家就累撚到話嗰個保安 就係冇依足嗰個真正嘅檢查程序去做，係佢錯，係咪？你一搞到人哋冇撚公開啊！屌你老母，馬逢國為咩啊？為嗰支 gel 咋？嗰支 gel 你用嚟做乜撚嘢㗎？我懷疑你有特殊癖好啊！阿馬逢國，你邊有頭髮啫？你老母，你用嗰個 gel 整嗰幾條巴曲，整個頭嗰幾條巴曲。屌你老母巴曲头，你攞嗰几条 gel 做乜鸠啫？你去嗱，你首先你去边咧？你坐飞机去边先？你点解要嗰支 gel 系咁捻紧要啊？系咪作为一个特务？我而家怀疑你做特务啊吓，马逢国，我怀疑你做特务啊？系咪作为一个特务仪容系好捻紧要咧？即系周星驰话斋，作为一个特务。我哋移用好緊要啊！你隻鞋咪風筒嚟嘅咧？我想問 佢啲 gel 可能係蘇跑啊！ 你以為即係 gel 嗎？即係一個蘇跑啊！係咪咁樣咧？即係你個 gel 係其實係即係嗰啲特務嗰啲爆炸品嚟嘅咧？係咪諗住咁嘅咧？係嘛？即係如果唔係你咁撚重要，一支 gel 幾多錢啫？60蚊、50蚊，要最貴嘅，佢一支仲要 cheap 嘅，即係睇佢嗰支 gel 係 cheap 嘅。 Gatsby 嗰支 gel 30零蚊嘅啫，萬零。个神市都系30零蚊嘅啫，屌你老母！为咗30零蚊，你要见民航处处长，你要见上级，佢已经话我喺呢度最高级噶啦，即系嗰个保安话，你想见边个？你想见边个上级啊？即系你呢啲咁嘅人渣，屌你老母！为咗支咁嘅 gel 系嘛？你唔知 gel 嚟做乜啦？我而家严正要求马逢国解释点解支 gel 系你要带支 gel 上机，而你嗰支 gel 到底系用嚟做乜嘅？如果我系记者，我系报馆记者，我即刻就屌你老母，叫人叫记者问佢。 马逢国啊，你有咩可以 gel 啊？ 马逢国话：睇嚟你嘅即系你嘅发头发量咧就稀少啦。咁你嗰支 gel 其实系咪有另外特别用途嘅咧？咁你睇下佢点答啊嘛，系嘛？即系佢可能答你嘅，系嘛？即系你问佢嘛？你 gel 做乜咁捻重要啊？系唔合理啊嘛？你为咗支 gel。而碌自己係立法會議員，仲要搞到自己而家一身矮喎。 係， 係咩？你一定嗰支 gel 係好重要嘅。 佢可能咧想學以前十幾年咧 Gatsby 嗰個廣告啊 ，B B 油頭髮放置夜色彩。 即係所以，即係呢個就緊要啦。即係你哋啲記者，你唔肯集中去問佢支 gel， 係嘛？即係呢啲咁嘅人渣，馬逢國呢啲咁嘅人渣，即係屌你老母10萬次都唔肯足夠。 唔系，其实咧，一个议员咧，或者一个官员， 佢仲要咪最捻衰人咩？你老母你仲要撑啊！即系仲要好啦，即系俾人哋屌啦，啊，网上群屌啦，即系出咗又舆论界一片哗然啦，系嘛？你谂下，你卡片苏以前区嘅可鉴，梁振英前个女前区嘅可鉴，系嘛？即系你呢啲咁嘅人，你啲咁嘅人前，即系去到你而家呢啲咁嘅小小立法会议员，你都出。即系你都出呢啲系嘛？ 其实咧，我觉得佢唔单止系衰格，佢仲系蠢啊！前车可鉴啊嘛，你知道你以为自己有特权系唔 work 噶啦，喺呢个香港仲叫尚算啊有自由，咩都会俾人知道嘅地方，你知系唔 work 噶啦，你知一定会俾人插噶啦，你仲用你自己以为有嘅特权？是不是你實被人插過 啊，所以即係呢啲人， 所以係蠢啊！ 唔係啊，第二日你仲要撐，仲要解釋你嘅劣行，你屌你老母，你認錯算啦！你講乜撚嘢啫？係咪你講你仲解釋乜撚嘢啫？ 你鞠個躬認錯算啦！ 冇撚得解釋嘅呢啲嘢，除非就話我諗到最唯一嘅理由要解釋就係嗰支 gel 係好撚重要嘅，所以大家成日都重點誤噶。你知唔知香港人啊、香港傳媒啊，成日都重點誤嘅。你應該問下支 gel 做乜撚嘢 ？gel 邊度啊？ 到底嗰支 gel 係做炸彈啦、啊，定還是係 KY 嚟嘅？有網友Zozo講得啱啊，我都懷疑係，但係冇理由即係玩得咁撚盡啊！即係你知 KY 就潤滑啫，gel 又越嚟越密噶嘛？定係你要 黐噶嘛？ 定係嗰啲 gel 你用嚟 gel 鳩毛嘅咧？屌你老尾，係嘛？好撚緊要嘅咧，如果你話你真係用嚟招鳩毛嘅，係你唔招鳩毛會死嘅，咁你出嚟承認咧，大方承認咧，我哋知道你，哎呀，因為你嗰陣時一時衝動啦。 我欣賞喎，如果係好欣賞喎，好拜服喎，真係。 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嘅立法會，即係點解咁廢？點解成為垃圾會？ 都要有那些垃圾的議員才行，即是現在你的議員有幾撚咁垃圾，已經不撚講建制那些梁美芬傳統垃圾了，即那些已經升級了做傳統的垃圾，因為那些本身就是一件垃圾，即那些梁美芬啊、蔣麗雲啊這些柯創成啊這些咁樣嘅咩郭佩凡啊，甚至係嗰個乜撚嘢新東個柒頭叫乜鳩啊，容海恩嗰啲啦，咁另外嗰、那個算啦是但啦，即係嗰啲已經係屌你諗乜極品嚟㗎啦，即係最撚極品當然亦都有一個何君瑤啦，即係何君瑤真係我屌你諗乜何君瑤真係垃圾中，即係一個閪人嚟講咧，佢成個閪咧就生喺個面度嘅， 係啊， 即係個面係見到個閪嘅，即係你明唔明啊？我都唔想詆毀閪嘅，即係或者係如果你係一個男女性主義者、平權嘅主義者，或者係鳩頭，或者係柒頭，成碌柒咁樣個頭喺度柒，成碌柒咁樣個樣係出撚咗嚟㗎。嚇、啊、頭成個柒，佢成個賓州咁樣樣，你明唔明啊？仲有林嗰只啊？ 我明，我明， 柒頭嚟嘅，嚇、啊，或者閪樣，即係話閪面樣嚟嘅，即係見到個閪喺個面度咧，咁樣嘅，即係叫叫。 成個字咧會識寫啊！見到佢個樣， 閪嘅，有個閪字喺個面度嘅。屌你老母！你可以夠膽死？即係最近變啱啱咧，就一個立法會咧就辯論緊呢個六四，年年都行禮如儀噶啦，年年都係動議辯論咩六四咩議案噶啦，咁咧。屌你啦！咩何君瑤投棄權票，去年投贊成票， 係 咁啊， 係 咁啊，今年佢投棄權票，我屌你老尾，佢話乜撚嘢？佢講乜撚嘢啊？我攞利申先啊！我即係不嬲都已經六四同我劃清咗界線啦。但我都不即係我都頂唔撚順呢條友可以講得出咁撚樣嘅説話。即係佢話：屌你諗當年1989年死咗個學生，而家見到喺佢哋在天之靈，見到而家中國嘅發展咁強大，見到中國發展咁厲害，係嘛？佢哋嘅在天之靈咧都應該感到安慰。我屌你老母，你死撚咗啦！你落去問個阎羅王，問個班柒頭啊！你咁你快撚啲落去啦！你問下佢哋係咪先啦？你落去地府，你問下佢，佢哋係咪真係感覺到安慰嘛？你落過去啦，嚇何君瑤，你落過去問佢啊？定係佢哋做鬼？屌你老母纏撚住你啊？係嘛？定係晚晚做鬼纏撚住你？佢話你聽噶？ 暴夢啊，可能 點撚樣咁樣？因為啊，依個屌你老母屠夫政權將佢哋殺死，你會唔會將屌你老母殺你嗰個人話？哇！屌我， 佢而家好好啦， 飛黃騰達，即係你 安慰啊？係 咩？你即係俾人懟冧咗，你俾人懟冧咗啊！個兇手而之後飛黃騰達，然之後你死撚咗啦，你俾佢懟冧咗啦， 傳下有知， 傳下有知啦！屌你個殺我嗰條友，而家飛黃騰達，我唔通我屌你老母，我做鬼都會屌你替佢欣慰。屌你老母是乜撚嘢蠢嘅人，即係個智商係低撚到乜撚嘢嘅程度嘅人，先會講得出呢一番嘅説話。個腦係裝乜鳩噶？何君瑤，屌你老母個腦裝屌閪噶，係嘛？你個腦裝乜撚嘢噶？何君瑤，你仲話自己屌你老母律師，係嘛？你呢啲人咧，我話俾你聽係點咧？咩叫見微知著？點解今日我想講見微知著？你呢啲馬逢國。何君瑤之流，你就睇到而家香港嘅唔好話政治係咩？而家香港人係有幾撚咁個質素咁幾撚低？我哋亦都睇到何君瑤呢啲親共嘅人點樣可以將正常人嘅思考同邏輯都可以出賣咗㗎啦！你係個質素，你支持共產黨。你是共产党的代言人，你是中联办的代言人，你是中联办的头马，你的水平就这么低的咯。 还有啊，已经不关衰不衰格的事，是智商问题啊，是智商问题。即是他我不知道他讲过多少智商低的东西，甚至乎他啊拿手机出来之后影完之后做一些很小学鸡的表情那些，你是要几智商低，你要几低能你才做得出这些东西呢？在个立法会里。 你老母，你这些这样白痴仔，原来是白痴仔，原来是怎样呢？投共的就是白痴仔，好像何君瑶这些。啊、原来投共的人呢，即是奶共那些人，投共那些人的素质，原来爱国爱港的人的素质就是何君瑶这些了。就是何君瑶这些了。杀、啊、撚了屌你了，还会说那些 六四死撚咗嗰啲學生，全校有知啊，都會覺得屌你感到自豪，係嘛？死撚咗又點感到自豪咧？屌你老味，呢啲根本啲基本邏輯都錯誤，係嘛？哦，原來個腦個屌你老母裝草嘅，智商就咁撚低，我、哦、明咗啦。即係你投共唔撚單止要嚇、啊、將良知出賣，唔撚單止咧就要將良心出賣。哦，原來屌你，哦，原來明啦，連智商都要出賣嘅，嚇、 嗯 啊，原來係咁嘅。即係我以為。你投共或者系你奶共嚇、啊，為錢啫，為生活啫，冇問題啊！出賣少少尊嚴冇問題啊，出賣良心冇問題啊，出賣港人都冇問題啊！我都係為咗生活， 唔係良心嘅問題啊！而家 係啦，即係為生活啫，係嘛？養妻活兒啫，我、啊、屌你唔係原來我唔係，原來要智商，原來係白撚痴低鳩 B 先至能夠投共嘅。唉，唔怪之我投唔到共啦。 我都係啊， 我成日想投共，成日想愛國愛港。我其實都雖然係好愛國、好愛港，但係我啲屌你咩？點解冇人向我招手？ 因為我哋有邏輯啊，明唔明啊？ 唔係啊，我哋真係就唔係我哋正常人啊，唔係 正常人，正一個正常講邏輯嘅人咯。你啱啊，有位網友話佢唔係民選噶嘛，就算幾柒都可以做議員噶啦。 咁啊唔係啊，民選都可以好柒噶。 哦，咁又係喎，咁又係喎。例如郭佩凡啊嘛， 咁啊，雙秋嗱，有冇講到陳百祥咧？陳百祥啊，固然要講啦，即係都要講一陣嘅。佢轉頭翻嚟第三節，我哋講一陣嗰個臭叻啦。 好。